我的歌。人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不知不觉的，这秋天的感觉已经很强烈了哈。你会知道，这个狂热、很躁动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现在一早一晚的温度都特别的合适，对吧？而且我超级觉得秋天是一个可以用来好好沉淀的这么一个岁月，我们来好好的享受生活。就像在直播开始前的一个小时，我跟我的闺蜜通电话，她说她正在老家的秋风当中喝一杯热饮，然后吃着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然后她闻到了飘香一条街道的丹桂。原来老家的丹桂开得那么早。我们都在秋天，我们说秋天是一个适合思念的季节，那下周就是中秋节了。大家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已经忙活起来了呢？订月饼，准备中秋的团圆饭，那计划小假期的出行。我觉得在秋天里能有这样一个中秋节想一想，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如果没有办法团圆也没有关系，毕竟我觉得心中有惦念，抬头看一看月亮，你也会觉得也有一份思念的心情，可谓是天涯共此时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用音乐的方式给各位思念加个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当你开始思念时，你想起了哪一句话，好吗？场景是什么？我们设定在屋顶，好吗？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总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末日， 用天线， 用天线排成爱。 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那个人 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 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 各自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送给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在屋顶和我爱的人，这种思念，这种呼之欲出的思念，我想这样一首老歌可能会立刻勾起你无限美好的回忆吧。来自温岚和周杰伦的对唱《屋顶》。今天我们说思念，八零后说，当你开始思念时，会想起哪句话呢？低头思故乡，想念故乡的家人。思念我那逝去的青春期的暗恋。哎，关于这样的暗恋，不知道可不可以展开来多说几句呢？宝姐姐说，思念呀，那就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这是一句歌词，一直有朋友要让我在节目当中清唱哈，我再酝酿酝酿，我再练习练习好不好？在这个月15号的反转时间里，我答应好大家的，我会带来一首我自己演唱的歌，好吗？ Hello September 说，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哎，我怎么觉得这句话没有结束呢，像是一个逗号，请补充完整好吗？不少于30个字。3805 EA 说，我下周二就整整来北京10年了。下周二，我想想，中秋节当天，你是10年前的中秋节来的北京，对吗？好久了，10年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也能够成就一个人。不知道此刻的你，身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坐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但是我知道，你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你就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很有情谊的人。果然，他说听音乐广播很久了，当我思念时会想起这档节目，每天午后3点钟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主播的声音我们就不必说了，应该是节目当中播出的那些音乐你好喜欢对吗？应该是和你有很多很多的共鸣对吗？清风飘扬说，孤单呀，当我想起思念的时候就是孤单，我会想起孤单北半球。欢迎大家此刻下载听听 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我们专属的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当我们说起了思念，你会想起哪一句话，或者是你用一首诗来表示也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来印证你心底的思念，好不好？ 离开这座城的红叶，投奔下个人找饭店，生活不就要再多面一些，孤独才疲惫，在你面前却了解，我不过空空的堡垒，再多开家伙也有软肋，一再的浪。原来我梦得太自由自在，是怕没人拥我入怀，当你温暖他时 开这座城的红叶，都奔下个人潮饭店，生活不就要多年一些，孤独才疲惫，在你面前却了解我不过空旷的堡垒，再多铠甲后也有 首你喜欢吗？来自苏运莹的《印证》。今天为什么说起思念，有这么多的人有感慨，而且我收到了好几封的私信。我们先来说说可以说的吧。嘟嘟发来了12个字，让我想起了很多。他说：“落日融金，暮云何必。”人在何处，特别棒。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李清照的诗，永遇乐，落日融金，对吗？不过应该这首诗是写元宵佳节的，因为后面说到了融合天气，此地岂无风雨。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依然用这样的诗句表达一种相似的感情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特别的贴切。嘟嘟，我也很懂你。北京五号线午后的花园里，听见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思念着即将离去的夏天，突然觉得一阵一阵的痛痒，低头一看是一只蚊子。听到了我们的话题，扬起的手放下了，低头吹了一下，说声对不起，打扰你吃饭了。是的，蚊子也在提醒着我们即将要结束的夏天，它飞走了，忽然感觉有一点点的后悔。蚊子是这样跟你说的吗？五号线你还真的挺有诗意的。对，有一位私信的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哈，在节目当中不便于多说，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会遇到很多的苦闷，会遇到一点点的纠结，但这个时候多多练习自己。我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请过心理卫精神卫生学博士汪冰老师，这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他就谈到了，其实我们人的内心啊，有很多抑郁的时候，你不要忘了多多去练习。那我们不妨一起来听听看汪冰老师是怎么说的好吗？我相信听完之后，这位小铃铛，对，这位朋友，我估计你会好很多，听听看。 其实说到心理和心理服务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觉得又是老生常谈。各种场合分享的时候，我会在分享的结尾说一句， 抱歉，我今天上面讲的80%以上可能都是正确的废话。如果你听到了又没有行动，那100%就是废话了。只有你把你知道变成你做到，可能才会有真的改变。我想用一个心理专家的比喻啊，告诉大家，如果你不会拉小提琴，有人给了你一把弓和一个提琴，你拉提琴的时候期望自己的前两下就拉出美妙的音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能这个时候就会怪小提琴，这琴真糟糕，怎么拉不成曲子。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思维方式就是怪提琴，但你没想到说你没有练习啊。所以其实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改变的情绪，它其实是生活习惯或者认知习惯的一部分。就像学习一门语言，学习提琴和乐器一样，你愿不愿意重复的去练习，直到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发现很多的人读了太多的心理学书，一旦痛苦就去读书，读完书说又是老三篇。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个，你找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第二，你有没有坚持到它出现效果。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汪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是的，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关于思念的感觉有了吗？有感触了吗？想出来那几句话了吗？ 你的心有多少夜，我想一次过翻阅，然后说出我的所有感觉和我心里所拥有的喜悦。 是一种感觉，你的思念到底可以幻化成什么样的文字呢？告诉我好吗？我是刘慧，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太多的烦恼，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如果说遗憾，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想念，你最想对谁说？如果说期待，你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这个声音依旧是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路口我们已经集结完毕，你准备好了吗？带上李宇春一起出发。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临时放映收音机，你听 路口集合好了，各位好朋友也都在哈。听听 FM 有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各位可以到当中去打卡，去说一说今天你关于思念有什么样一些感慨。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如果是离开了爸妈，我们就会彼此的思念。我觉得这是一种最初最初我们能感受到的思念，会哭，会做梦，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出来。长大了以后，我们会遇到爱情，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甚好，但是分别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感情，这叫思念。我想这时候的思念感觉可能无非都是满脑子就是对方的身影，想和他时时刻刻在一起，这个思念是那样的美好，对吧？进入围城以后，有的人，我在想应该是有一些朋友还是会遇到让自己怦然心动的那个人，可是家庭的责任会让我们无法任由思念引导着，只能让一个叫做理智的朋友出来阻拦。这种想念是实际存在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就会有亲朋好友离世。我曾经在前一段时间还专门做过一件事儿，我把我朋友圈里已经离世的朋友一个一个找出来，然后在他们的名字旁边点上一支白色的蜡烛。我发现人年纪大了以后，点蜡烛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很感慨。就是你会发现曾经的那种陪伴忽然消失了，你就会情不自禁地进行一种思念。而曾经和那些人一起走过的日子，一起走过的美好，就会刻入到我们记忆的书海当中。当我们的思念开始时，就像我们阅读一样，一页一页的就这样翻开了。人已经离开了，但是思念会让离开的人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着。你体会过，你一定体会过，对吗？所以我一直觉得思念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东西，它就像曾经陪伴过我们的那个人一样，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不管它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着，不管我们现在经历过一些什么，不管我们前方的路是平原是高山，还是像李宗盛带来的这首《山丘》一样，我们在踏上去的时候都会带着这种思念的情愫。这首歌你是不是好久没听过了？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要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 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任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动，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高调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的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我每次听李宗盛的这一首《山丘》，都会有一种很穿越的感觉。我觉得思念也会有这种神奇的穿越的力量，甚至会穿越生死。我想起了徐志摩，他为听取曾经的恋人林徽因的建筑报告而搭乘飞机从上海赶往北京，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而那个时候，林徽因压抑着很大的悲伤，把自己对这位可以交心的朋友的思念寄托在了飞机残骸中的一块木板上。四年之后，林徽因写下了伤感至深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持着那真，一样是明月，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是什么？又是什么？又如何呢？ 多时候，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你来过，只要你体会过思念就好，你说呢？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vivre comme ça. Pied et là, coup douillon,慢慢隔着有人的心又开始疼了，爱很远了，很久没再见了，就这样竟然也能活着。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谁说的人非要快乐不可，好像快乐有的人选择，是谁的谁是我的。你听寂寞在唱歌，轻轻的，狠狠的，歌声是这么残忍，让人忍不住泪流成河。你听寂寞在唱歌，温柔的，疯狂的，悲伤越来越深刻，怎样才能够让他听呢？ 寂寞在唱歌给听完。我想阿桑他在天堂里，他应该在合唱团里应该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吧，这么的好声音对吗？刚才的这首歌其实是阿桑翻唱自德国一位 New Age 音乐教父在70年代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名曲，好像叫 Moonlight Follower。 这首歌特别把那种男女心里潜藏的那种寂寞能够表达出来，就是那种再幸福的人也会有被寂寞侵蚀的时候，把那种感觉唱的是淋漓尽致。今天我们说思念，很多的朋友发来了他们的感想，有一些思念并不一定是和人。吴浩先说，我的笨笨13岁了，他和我的关系是互相不可缺少的，对于我来说他就是世上唯一的，我对他来说也是世上唯一的，他会辨认出我与众不同的脚步声，其他的脚步声对他没有意义，而我的脚步声就会像音乐一样让他从窝里跑出来。真希望他能多陪我几年。他配发了一张关于狗狗的背影，我只看到了它的耳朵，看到了它背上的毛发，但是我看不见它的表情。不过我在想，吴浩宪，有你这样的情深，笨笨应该在你的照看下是一只很棒的小狗。宝姐姐说，9月对于我来说非同一般，12号和16号是妈妈和奶奶离开的日子，真的是思念、想念、怀念。思念真的是一种痛吗？好像今天互动的内容更多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思念，也只是想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记得每一个能够值得记住的人，记得在耳畔午后的3点钟可以回想起来的每一首歌。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是麦麦麦同学带来的《浪潮》，Listen to One。我是刘慧，明天午后的3点钟，我还会遇见你吗？再过不长的时间。今天的太阳就要西落了，明天见。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滩海边的晚，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这里无人夜无人夜，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